好，大家好，又系玩弄光景嘅时候啦。 系，冇错。 系，今日有我阿志同阿宇峰。 系， 咁啊，系大家好啊。咁系咯，诶，讲下近况啦。 近况嘅，有咩睇？睇咩戏？ 睇咩戏啊？云图咯。 睇云图咯，呢个我哋一定会讲。 会讲嘅，不过等迟啲先啦，迟啲先啦，过咗，因为我哋通常系讲啲过咗去嘅。嘅电影嘅咁 少，大家少睇啲啦。 系啊，少睇啲。 云图就可唔知咧，唔知道大家会唔会睇啦？即系 我未睇，我睇咗嘅。其实我觉得 OK 嘅，我中意个剧本嘅，但系有点而复杂，因为佢六个故事交错嘅，即系要好用心机，要好用心机。 所以我就同埋都要等我睇埋先，我未睇可以。 系啊，即系 讲唔到字。 系啊，佢系讲即系个时间。几多年前至到几多年后嘅咁样，即系讲未来嘅咁样。咁其实正好咧，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咧，其实都系讲一套戏嘅，就系、是、都唔系未来同现在嘅问题，系超能力嘅问题啦。咁嗰套戏咧就叫做香港咧就叫做 寻找恋根人啊， 佢有个高字好似啊，高寻找恋根人好似系 系 咁 G O 嗰个 系啊，如果。上网睇咧，即系我谂碟都难噶啦，你就打恋曲 恋曲吧汤匙咁样， 系啦，系恋曲吧汤匙，系我都唔记得咗添，我都争啲。 呢套戏就即系阿志推介我睇啦， 系啊， 即系上一集我同讲话睇啦，就睇咗个礼仪师真假杀人事件啦， 系啊， 咁之后佢就俾套戏我去睇啦， 大家交换下咁 啊，跟住就一套即系寻找恋根人我啦。 咁啊，宇峰系啊，你介绍下套戏，因为我惊我介绍得啲人会瞓着咗。 我都系啊，其实佢个故仔就好简单啦。其实最紧要重点都系睇下长泽正美嘅啫，睇下正美妹妹嘅啫。咁就其实好简单啦，就讲话阿正美有喺实际过嘅时候咧，就见到有啲唔知陨石定咩撞咗落地球啦。 嗯嗯。 咁佢开始就不停去揾好多啲世界一啲不思议嘅事件嘅，譬如啲尼斯湖海怪啊，或者外星人啊，不停去揾呢啲资料啦。咁就到大啦，咁佢一直都好相信系有呢啲外星啊，或者有啲超能力呢样嘢啦。咁佢大个咗就即係去咗电视台啦，做一个类似 PA 啦，或者係 Subnet 啦。咁佢就咗嗰陣时佢负责一个节目呢，就讲一个超能力嘅节目。咁个节目呢就会玩啲超能力者嚟啦，就示范啦，表演啦。跟住就会有搵正版双方再搵一个所谓嘅博士啦，即係话呢件事 真 嘅 假 嘅。咁其他嘅观众就可以即係选择信定唔信啦咁样。咁咁到嘅时候个大粒啲嘅編輯同佢讲话，你不如去搵下资料啦。跟住就俾咗一沓全球即寄个信嚟话想参加呢个节目嘅所谓自称有超能力嘅人。咁佢开始就即係周围去啦，周围去见唔同嘅人啦。咁我去到一个城市啦，一个镇啦咁样。咁就点知嗰个镇呢，其实当中就有一间 cafe 啦，唔知叫念力 cafe 呢啲咩嘢。咁个老板呢点解佢会开呢间 cafe 呢，就係、是、佢以前嘅时候呢就曾经即係俾隻狗追过。跟住呢佢点解佢点解可以俾得开呢，咁样。最尾呢就有个旅行袋喺佢面前碌过。跟住隻狗呢就追个旅行袋。咁个老板就一直觉得话啊，一定係有超能力者 帮 我整个旅行袋过嚟，咁引开隻狗佢冇事。咁所以特登就开一间咁奇怪名嘅 cafe。就希望吸引唔同嘅超能力者嚟，咁而家佢都揾到一啲超能力者啦，即系譬如有啲识透视眼啊， 念力啊， 系啊，有啲识停止时间啊，呢个真系 Zozo 嘅，停止时间不过停止得五秒， 系啊，同 Zozo 差唔多，系三至五秒度， 嗰个得三秒啫嘛，系啊，阿迪奥先有十秒啊嘛，唔知十秒定一分钟啊，迪奥唔记得， 系啊，唔记得， 但 系 男主角得三秒啫嘛， 唔知三至五秒到啊， 咩钻石唔知乜鬼，我得三秒啫嘛。咁但佢唔係，佢有五秒，即係仲有啲係即用啲念力去移動啲嘢啦。咁大家就即係不停喺個酒吧裏面搞 catering 啦，咁咁到聖誕嘅時間啦，咁大家又聚埋一齊玩啦，咁樣開個 P 啦。咁就阿老闆就即係出咗去啦，又話我會接另外一個超能力者嚟㗎啦，咁樣。咁嗰個大家啊，咁咩能力啊？邊個嚟啊？咁樣就即係賣關子啦。個老闆就話佢嚟到你就知㗎啦，咁樣。咁啊！突然间就即系有一个人就无啦啦杀咗入个咖啡啦，跟住咁个人就话啊呢、這个一定系新嚟噶啦咁样。咁喺面前就表演咗好多嘅一啲 超能力啦咁样，咁但系点知原来嗰条友咧， 唔系嘅， 佢并唔系有咩超能力嘅，佢只不过系可以 缩骨， 其实唔系缩骨，其实本身比较偏瘦， 瘦 即系可以即系走过一啲狭小嘅缝啦咁样。咁大家就觉得大祸啦，一个白撞嘅， 系，因为佢哋唔想佢嘅身份唔想俾人知嘅， 系啊，因为俾人知你唔即系惊会俾人研究或者咩成啦，一直都想隐藏自己身份。点知无啦俾个白撞嘅知道我哋嘅身份啦， 咁啊头 系啊，咁讲到呢度话阿祥一定未出场， 系啊， 呢度戏虽然佢女主角，但系气氛唔多， 系啊系啊， 去到呢度先出场啦，就系因为佢又去到呢个镇，去揾其中一个所谓嘅超能力者啦，点知流噶啦， 系啊， 跟住再去见呢一个识缩骨嘅男啦，咁就喺个咖啡等，约咗喺咖啡等，咁啊去到，跟住个超能力者咁样就要隐藏自己嘅超能力。就等佢拍完嗰个缩骨男咁咪走咯咁样，即系点知喺呢一刻咧嗰个透视眼咧喺阿陈立正未走嘅时候咧就啤到，诶原来佢见个卡片盒里面有只蜘蛛，咁啊惊佢有毒咁样，跟住大家嘅超能力者就各自喺度烦啦，谂紧有咩方法，用咩超能力可以令到佢入边嗰只蜘蛛走出嚟咧咁样，跟住就即系成套戏就搞咗我一大轮啦咁样。到最尾有一个即系心灵感应者啦，咁佢同阿陈亚正美即系握手啦，话拜拜咁样，即系想其实系想知道究竟佢啊会唔会发现佢哋系超能力者咧咁样。就喺嗰一刻佢先感应到，原来阿陈亚正美佢经历咗咁多啦，见到咁多吉流嘢啦，即系开始就唔再相信呢样嘢啦，即系觉得啊都系算啦，呢个世界冇超能力噶啦。冇一啲不思议嘅嘢啦。咁知道居湾嘅即系超能力者知道之后咧，咁我觉得啊唔得，我哋一定要俾翻个信心佢啦，俾翻个信念佢。即系原来呢个系真的。咁各个超能力者就用翻自己嘅超能力，但系隐藏喎，即系唔等于系自己用。俾阿陈立正美影翻啲片出嚟，啊，原来真系有超能力者嘅。咁佢圣诞就扮咗个圣诞老人。系喺个天度咁样飞嚟飞去，个顶飞嚟飞去咁样，咁令到即系重现翻阿陈亚正美即系相信有超能力者呢个信念啦。 嗯， 咁啊，大体嘅故事就系咁样啦。 嗯， 啊，讲到好耐，但其实好简单嘅故事。 其实好简单嘅，但 系好多日本嘅戏都会类似啦，即系突然间有啲事，跟住成扎人交集，跟住每个人就搞一段啊，讲下啲故事啊，讲下佢嘅过去啊，咁咔啦咔啦，咁最尾又哦撕开一下咁就完啦咁样。其实好多戏都咁样。 系，即系可能听大家唔即系唔系觉得好特别，但系点解我中意咧？ 系咯，呢 个即系我其实我好中意噶，因为咧，因为嗰个超能力握佢手嗰阵时咧， 系 陈亚正咪即系女主角啊？其实我唔知嗰阵时候睇唔系因为呢个系咩，而系我想睇呢套戏咁啊。 系 咁握佢手嗰阵时，咁佢知道佢原本系信有超能力嘅，佢突然间咧佢唔信，即系佢见得太多啦。假嘢啦， 同埋一直都有人同佢讲呢样嘢假假冇假，即系由细到大，佢不停去睇啲书，但系不停好多人同佢讲呢嘢假 假，佢就开始唔信。咁跟住嗰班人就觉得，即系可能呢个女仔单纯，唔可以俾佢咁样沉沦落去。即系其实系有噶嘛，佢即系存在，只不过佢揾唔到或者冇啲人唔想俾佢知咁样。咁佢想勾翻佢嘅信心。咁我觉得其实呢一个位其实捉到我 系。 捉到我，因为我成日听啲朋友可能或者啲同事啊朋友话讲喂好唔开心乜或者失恋唔开心咁样。其实我听完佢之后最担心嗰样嘢就係我成日问佢嗰句如果失恋啦你信唔信有爱呢样嘢先。咁通常啲人呢就通常我已经唔信爱㗎啦咁样。我令我会好唔开心。即係我觉得你系嗰段感情系同人啫嘛， 系 即应该唔信嗰个人，唔可以唔信呢、這个呢样嘢咯嘅存在咯。 同埋呢个你讲呢个例子咧，我觉得就即系爱系咩嘢咧？即系呢个定义，大家即系好难，即系再大家讨论好多啦，可以。但其实大家讲唔到咩嚟啦。 系啊。 咁但系你话我一个人，我愿意为佢付出啊，我愿意同佢一齐生活啊，等等等等。咁点解嗰一刻你会分手？你系咪已经唔再愿意付出咧？即系同埋你分手完之后，你好嬲嗰个人，咁你之前嗰种爱喺边度咧？ 变咗行。 系啊，其实咁嗰啲系唔叫做你所谓咁纯洁、咁崇高嘅爱咧？其实可能你本身一开波， 最 低温就已经唔系嗰种爱嚟噶咯。你可能已经系一种占有，或者你想有啲咩好处，我唔知啦。 吓、 啊，即系可能你一开波已经唔系嗰种爱，或者你觉得系嗰种爱，但其实已经唔系嗰种爱。如果真系嗰种爱，咁你分手嘅时候，你唔会有咁样噶。即系就算你唔提出，佢提出，咁如果你真系爱嗰个人，你都唔会有咁嘅 bad feeling 喎，应该。 唔系原则上，因为呢个题目太太 难 讲，太有排讲，唔喺呢一个唔喺呢套戏讨论啊。即系其实可以讨论嘅，我都想讨论，不过系啊，唔即系留翻喺第二个节目又好，或者几时讨论都好咁样。 咦，阿志走咩？ 等阵先啊。唔喺度讲嗰度开播，好嘛？ 得啦，唔紧要啊！我哋头先突然间有人 睇到 你， 有人 听到啦。 系啊，因为我哋系偷偷地录， 我会剪翻落去噶啦，大家会知道原来真系有人入咗嚟。 系啊，即系入咗嚟， 即系入咗嚟。 不过呢啲先系 live 啊嘛，咁样 系或者呢啲真系录音啊？ 系录音，唔系 live， 系录音， 系录音。但系我哋都系要。大家都知道个环境系点录法啦， 系啊， 而家绑到嘅啫。 唔系，所以因为我系即系可能而家生活太即系可能头先我用爱嗰个样可能唔系太适当啊，我唔知道或者生活太 我岔开讲啫嘅啫。 系啊，生活太艰巨，可能而家所以啲人咧会即系点讲？佢可能生活唔如意，但系佢系对自己冇咗信心。 嗯， 即系同啲人去讲，喂，你唔啱做噶呢样嘢，你唔啱做。其实某程度可能佢好啱做，只不过佢对自己冇信心。即系我系唔中意佢怀住呢样嘢走咯。 嗯， 即系好似讲翻，因为我同宇峰都系工作里边嘅朋友啊，咁样 拍档啦， 拍档啦，同事啦，咁样。因为其实有分嘅拍档同事，不过迟啲我先解释啊，咁样有分啦，私底下话你听系点样分，所以我用朋友啊，咁样咁有个同事，我唔知宇峰嗰时嚟咗未啊，有个同事做呢度，但系咧佢过唔到 probation 走咗嘅， 系 咁，但系啲人就佢好唔开心走嘅，咁我就揾佢饮个茶嘅，即系 last 嗰日，咁佢对自己好失望嘅，因为呢份工唔系喺佢想象中唔系咁难嘅。但系点解唔适合咧？咁我都同佢分析咗成个钟，即系我临尾我同佢讲咗，我话其实唔系呢份工，唔系呢份工，纵使唔适合你，但系你唔可以对自己唔可以怀住怀疑咯， 即系唔可以对自己冇信心。 系啊，唔可以对自己冇信心。 你能力系做到好多嘢。 系啊，你能力系做到好多嘢，但系只不过唔啱做啫，即系等于一只龟，佢成日为自己一只青蛙，唔系一条鱼。用条鱼好啲，一条鱼以为自己一只青蛙，佢永远想跳上水面嘅，咁总嘅如果跳到的话，佢会死噶嘛。咁即系我点样 catch 到我即系呢部戏就呢一个位咯，我觉得系好正咯。 嗯， 因为我觉得我哋做人其实我哋听到其实人生如意十常八九啦，听到可能十句说话有八九句都系负面嘅，咁点样可以令到有自己揾翻嘅嗰种信心咧？如果侧边嗰人。有人好似有超能力同你握咗手咧， 系 咁其实你好大机会你都会翻到身嘅，我叫，但系唔系咁多人好运咯，所以我对于套戏我有期望嘅，即系我睇翻我再睇翻，其实我都好感动，我唔知点解去到嗰个位咧，即系佢见到哇，有叫圣诞老人啦，飞嚟飞去，佢话哇，原来呢个社会系有希望嘅，即系我见到就系呢样嘢咯。即系我好信嗰个作者或者个导演，佢系深信呢样嘢咯。 嗯， 咁样。 其实即系讲呢个信念嘅，我自己都好几中意嘅呢个电影嚟，呢、這个部分几中意。即系大家唔好即系觉得，好多人都话听唔得，唔可以冇嘅，就即系你系咪可以坚持自己信唔信咧？ 嗯嗯。 即系事实上有冇其实唔紧要，呢、這个唔系重要嘅。其实系即系你相信嘅时候，你咪。继续去做咯，继续去揾咯，继续去寻找你即系揾到你想揾嘅嘢咯。 嗯， 即系呢个系最紧要的。 系啊， 即系大家点解嗰啲异能人工觉得陈立正咪要帮佢咧？就系即系佢一再自己都怀疑自己都开始唔相信你嘅时候，佢就唔会再揾。 嗯嗯，系啊。 咁所以佢哋先觉得要俾翻个希望佢。 系，要自己撑住自己。 系啊， 即系系咯，我。本来讲戏噶嘛，好似讲下第二啲人生、 okay、 人生经历咁样。 戏我成日觉得就系话， 唔只係娛樂囉。 嗯。 係呀。因為戲其實大家都講話萬卷書俾你行萬里路。咁但係邊有咁多萬里路你行啦、 啊。 你又要錢你又要時間。即係你唔係真係下下都可以行埋路。甚至電影啊書本啊漫畫啊等呢啲全部都係二手嘅經驗，但係當你抽返出嚟嘅時候其實你可以睇到好多囉。 嗯嗯、 啊、其實你可以學到好多，或者你啲人生嘅經驗係可以豐富好多、嗯。 因為我信睇電影，其實我有個期望嘅，睇電影了解自己。嗯、即係我覺得由電影嗰度可以了解自己多啲。 第所以點解我成日講話要讀編劇呢，或者我鼓勵人哋去讀編劇呢，即係我自己都係一個讀編劇嘅人。 嗯。 即係我會發覺其實讀編劇最緊要唔係編故仔。其實最緊要係擦亮自己眼睛去識睇戲。 嗯。 即係你一睇你就知道啊呢、這個場景究竟有咩意思，佢設計呢個人物設計得好唔好，佢做一啲嘢點解要咁樣做。 嗯。 即係當你咁樣拆解個故仔嘅時候呢，你冇咁易俾人洗腦。 嗯。 即係成日都講話洗腦教育洗腦教育成日都洗腦。點解咁易洗腦，因為你唔理㗎嘛。 啊、 你淨係睇你咩都唔理。 唔思考。 唔思考咁你咪俾人洗囉。人哋俾咩你受咩啦。 嗯。 你好似海綿咁吸曬。咁當你即係讀過編劇嘅時候，你或者你有啲唔好話編劇啦，或者電影評論呢啲課程，其實你會發覺就係、是、你會睇多咗，原來佢入面有咩心思啦，佢、 嗯、 做啲咩古惑啦，咁你覺得好嘅，咁你咪學下佢咯。你可能之後寫古仔或者講古仔可以用啦、 啊。 如果你話啊唔係嘅，你見到佢做啲古惑嘢嘅，佢有冇某啲嘅信念想夾硬噏俾你嘅，咁你就唔會咁容易俾佢噏到咯。你知道係咩事？咁、嗯、所以點解話我都鼓勵我，譬如嗰啲朋友佢话点解要读编剧呢，其实最紧要呢样嘢， 嗯， 嗱，即系睇戏嘅话，你唔屌发觉佢就唔止一个娱乐咯，其实亦都系一个即系成长嘅一个学习嘅一啲嘅渠道嚟嘅。睇电影其实我觉得， 嗯， 系， 唔系，所以系都系我哋翻翻系咯，佢其实某程度都系讲坚持，我唔知啊，即系听，反而我又想分享翻，之前我睇过一个 trailer， 可能你都睇过《志气》。 系冇错，台湾 系啊，台湾就系、是、其实系啊， 爱的爆爆啊， 应该系新年附近上嘅咁样。咁点解我睇嗰阵时，我其实我睇个吹拿咧，我已经有少少感动。开始 系， 即系佢，我睇完个吹拿，听到佢嗰首歌，我先有少少感动。同埋佢一来系真人真事啊，即系我爸系真人真事嘅。跟住佢再睇埋点解要拍呢套戏嗰啲人讲。 嗯， 系咩倾乐啊？咁佢有条，仲有一条片嘅，讲佢哋啲人比赛点样攞世界第一喺扯大岩嗰度。咁佢讲到咩叫坚持，有咩运动系向后行就会赢咧？ 系， 咁就唯独是就系白河啦。咁但系点样要赢人咧？唔系你大力嘅问题，最紧要第一点系你够坚持企喺度，冇咁易俾人拉低。嗰刹那我见到嗰个画面啊，我谂起呢个嘢。见到佢哋大家坐低向后拉嗰阵时，佢我讲嗰个系混合赛半争冠军嘅，同台湾同英格兰，咁一坐低嗰阵时咧，台湾系开始向前嘅，即系输紧嘅，但系佢唔知去到一个位咧停咗喺度，即系坚持到啦，停咗喺度，跟住慢慢一步一步一步，其实话好耐嘅，但系嗰一步一步咧，我睇到系想流泪，我觉得呢啲就系坚持，嗰套系想讲就系呢样嘢。 嗯， 即系我虽然我冇睇过，但系我喺个吹打度就睇到呢样嘢咯。我唔知啱唔啱，所以我对呢套系有啲期望咁样。咁我觉得即系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啲坚持咯。 系，咪都系嗰样嘢就系话啊，系咪真系咧，或者系真系存在嘅唔紧要。即系譬如我嗰个老板，佢觉得系有个超能力佢碌嗰个旅行袋咁样。 吓， 其实到最后其实都戏有讲嘅。就话嗰、那个即系缩骨嗰个咧，即系佢其实佢话另外一个除咗可以入一啲好细嘅罅之外咧、 啊， 另一个第二功能就系佢可以入一个旅行袋里边，喺个旅行袋度碌。咁你又觉得佢会唔会系嗰阵时老板见到 就嗰个人啦、 啊？就系嗰个人咧。咁佢肯定唔系超能力啦。 只不过佢有特异功能嘅、啊，都唔系特异功能，即系 其实佢都系。 唔系， 佢只系本身佢细粒啫嘛，佢个人可以入咗个袋里边，可以拉埋链跟住喐啫嘛。 系啊， 即系有阵时有啲嘢就系咁样咯。即系好多时都系觉得，诶、嗯，系咪好神奇好成？系咪真？其实唔重要咯， 嗯嗯， 系啊，即系你相信有，咁你咪继续咯，系咪？即系你如果你放弃咁样，佢又唔系咩坏事。我呢个系一个俾你自己一个可能喺生活嘅动力啊，点都好啦。 嗯。 即系嗰啲放弃，咁你就可能冇啦。系啊，同埋就系、是、即系日本咧，即系呢个电影就话唔系好特别啦，手法上或者个题材上。咁、但系其实我好中意日本呢种国民教育嘅，即系无论佢系一啲嘅电影啊、漫画啊、电视啊，佢即系好讲呢种即系唔好放弃啊。大家一齐去努力啊，一齐为你个目标啊！虽然好傻啦，或者有啲即搞笑成分喺里边咧、但其实目的都系啊，大家有啲友情，大家热血，自斗咁，好王道呢啲。但系我觉得系日本人系特别做到呢样嘢咯。 喂，你嗰阵时解释过俾我听，即系点解日本啊或者台湾 系啦系啦， 会做到呢啲嘢嘅？ 其实台湾啊，当然台湾都系好受日本文化影响啦，同埋日本台湾好叻就系、是。吸收完人哋啲嘢就当系自己噶嘛，咁不停去嗰啲嘢当改咗好多。咁点解会咁样咧？其实我觉得嘅谂法就系、是，佢哋因为太过多天灾，日本嘅地震啦，台湾更加啦，除咗地震仲有台风啦，仲要台风啦。咁所以其实佢哋好有嗰种忧患意识。咁一有忧患意识咧，你又喺度谂，我哋人民要团结先得个，我哋要一齐去。抵抗一啲灾害先得噶，即系如果唔系一天灾嚟死啊，大家冧晒咁点咧？即系大家未必肯放手。所以之前话天灾啊，点解？日本人都仲识排队咧？话唔会、即系抢嘢食噶，去超市啊，去嗰啲便利店啊，点解买嘢唔会入去抢嘢咧？即系如果你话冇呢点忧患意识咧，其实做唔到。因为咁样其实先可以提升翻大家嘅生存机会噶嘛。咁所以佢好重呢样嘢。咁当然，同埋始终日本系好军国主义啦，即、始终会有呢啲落去嘅。系啊， 所以佢哋通常每部戏都最后都系存咗一个希望喺度。 冇错啊，系啊，即系唔似韩国啊嗰啲咯。你见到佢系即系无论系笑片啊或者啲剧情片，其实大部分都系会咁样做。咁呢个就真系真正嘅国民教育咯，即系同香港嗰啲 两样嘢。 系啊，即系你话系咪洗脑咧？洗脑噶，系好洗脑噶你。靓仔由睇漫画睇到大了，洗脑噶。但系呢一种观念，其实我觉得系好值得去谂。 但系嗰只洗脑系唔同，其实香港嗰只啊嘛， 系啊，另一回事啦。即系嗰啲进步嘅执政团体嗰啲就系即系大家明白。但其实我好信呢种人人英雄呢种英雄观。即系呢个可能好多集嘅其他嘅节目啦，有佛教徒嘅节目啦。咁、都有讲过呢样嘢，其实即系人人都可以成为大家心目中嘅英雄，系、即系大家唔好觉得英雄就系 X-Man，可以做好多嘢，即系譬如好似你睇到戏啊啲异能人，佢哋好多有异能，但系冇用噶，系搞鬼嘅，不过可以停顿5秒时间嘅，因为佢做拉面噶嘛，佢嘅技能就系、是、一见到有头发喺碗拉面度咧，喺个太阳投诉之前。就停到5秒，帮我掹走我头发先。 系啊，即系琐碎事嚟嘅，做啲超琐碎事。 佢哋唔系话想拯救世界。 系啊， 但其实当有啲事发生，其实我哋个都会即系就系想维持一个女仔对于一个梦想、一个追寻，一个信念。咁佢哋就一齐夹一夹脚，虽然鸡手鸭脚啦，有啲，但系最尾就要帮到呢个女仔。其实咁你咪做嗰个女仔嘅英雄。系即系英雄，大家唔好谂得咁劲。 唔系，所以对于，所以我就中意日本啊、台湾啊，即系近期台湾啊嗰啲，因为佢哋去到最后系去到即系几恶劣嘅环境，最后都有个希望喺度，即系燃点翻人嘅希望喺度，呢样我觉得好紧要。咁样， 同埋你睇完个心锯啲，即系你睇完系咁舒服啲，即系吓死人冧楼啊咩成咁。 唔系，不过我接受到嘅死人冧楼，但系我觉得睇戏系有信息咯，呢个信息我觉得系大家系对于大家系好。 不过即系大家有听我之前节目咧讲末日嘅末日嘅讲，即系嗰啲灾难片我真系顶唔住，即系嗰啲乸系特技啊，即系日本沉没啊嗰啲咧， 好沉重。 嗰啲我唔得，系有忧患意识，你冇忧患意识，你唔会写呢套戏啦，你唔会写个香港沉没噶嘛，大家会觉得笑死噶嘛，大佬。 系啊， 讲咩十级地震咁，你唔会噶嘛，笑死噶嘛。 唔系讲起香港就拍唔到我哋讲嗰套戏喎，即系佢点样去到最后，点样讲翻有希望咧，都系格格不入噶。我成日觉得唔知点解，我唔知系个地区性嘅文化定咩 文化咯。因为始终我觉得香港就系真系资本主义得好紧要。 即系最紧要就系你有能力，啊，你有钱， 乜都搞掂。 系啊，即系唔再讲嗰种坚持啊，或者一种傻小子去好穷，但系佢可以做好多嘢嘅啊，好多人都得到幸福咁，即系唔讲呢样嘢。即系你会觉得好戆居，唔系啩？好假喎、啊，即系嗰个谂法，其实观众都系咁样谂嘅，咁、啊、你又唔会成功， 唔系唔会投入咯、啊， 除非系好搞笑咯，即系纯粹系以笑出发。 但系，唉、哎，而家啲笑片已经，即系我得罪讲，即系好多不，即系唉不知所谓，即系我觉得系，同埋香港系，我觉得打后十年咧，大家个心态唔变咧，系拍唔到，即系有好似寻找冤根人呢啲戏。即系唔系佢嘅编排，个编排香港人嘅手法得，但系拍唔到嗰种神髓。 嗯，始终嗰个文化氛围系需要即系浸出嚟咯。 系啊， 即系始终日本人佢真系由细到大都系睇呢啲漫画， 系啊， 睇呢啲电视剧。 唔系，所以我 嘅谂法系就做到佢自然就做到噶啦，但系即系香港就唔系咯，你可能好有辅助嘅痕迹， 系啊， 即系你一睇出嚟话唔系啩，做到咁样。 系，即系铺排咯，即系佢嗰啲系铺排。 好紧要咯，觉得话好假啊， 好假， 好做作啊， 好做作咯。 但系就系嗰个文化氛围咯，咁所以唯有就系即系文化嗅觉啦，全然都系嗰样嘢啦。 同我嘅信念差唔多，文化嗅觉。 就是、大家就即系读多啲嘅课程好咩好，你 睇多啲书啊， 系啊，擦两个眼睛咁可以睇多啲咧，其实就。就会睇到原来诶，点解人哋做到我哋做唔到咧？咁样争啲咩咧？ 其实唔使一定睇多啲书噶，我想话，其实行多啲喺你个区行多啲得，了解多啲，同多啲人倾偈。 社会经验咯，我觉得最要其实系社会经验，即系大家话我多读书好叻咩成，嗰啲系 书本 知识啫， 知识。 但系嗰啲其实好多系而家你上网 search 系啊， 都 search 到啦， 系 即系最紧要唔系呢样嘢咯，而系嗰种经验系你系。入咗自己袋就真系冇人攞得走，又唔会忘记嗰啲嘢系你噶你。 即系除咗读书，真系要行咯，即系唔 体验多 体验咯，体验多啲咯，系同埋多啲睇戏啦。 系咁我哋都会继续去介绍一啲即系唔一定系冷门嘅，尽量或者一啲得意啲啊，或者系特别少少 啊。 呢、這个其实就唔算好特别，咁但系就我哋都好中意，咁所以就介绍大家啦。 好， 系啦，咁我哋。下次再见啦。 好，下次见，好，拜拜， 拜拜。